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51集。有人在觊觎他二，难不成是这几日里他看护承欢被有心人看见了？皇上之前便说要迎陈荣入宫，如今不妨将事情办了，满朝文武都知晓他得器重，此时入宫想必很能混淆视线。轩辕凛不甚情愿，他即便开始怀疑自己的感情了，可毕竟是认真对待过陈荣的，并不想这种事情上利用他。何况他心里清楚，他不可能再把陈荣接进宫的，他想和对方亲近，却从来没产生过别的念头。他一直以为这是发乎情止乎礼，可对上承欢，皇上不必给他出名分，只留他在大明宫住几日便可，这样日后不管是更进一步还是一拍两散，都留有余地，不必难堪。话虽如此，可将人留在大明宫住在哪儿？住承欢住过的偏殿？他虽拿过这话吓过承欢，可心里没想过真的让人住进去的。可不住偏殿还能往哪儿住？总不能让陈荣一个读书人睡在地上吧，那样的身子骨只怕过不了几日就病了。他摇摇头，正要拒绝，冷不丁想起来承欢在大明宫里也有数不清的夜晚是被他丢下去的，有时候气头上他连被褥也不给，由着他蜷缩着身体在地上生挨了一宿。夏日天热，冬有地笼，这两季尚且好过，可春秋却是很磨人。他如今才觉得自己心狠，竟从来没问过承欢冷不冷。轩辕镜见他脸色又难看起来，知道他是十分不愿意，叹了口气道，也罢，此事也不急于一时，不就照你说的办。轩辕林脸色黑沉沉的，既然地面承欢睡的，他也睡的。轩辕镜不知道他为什么改了主意，心里倒是松了口气，承欢已经被抓走了，事情便要赶快办起来，只是不能过于刻意，免得被人瞧出端倪来，倒不如先让张晋忠偷偷将陈荣接进宫里，营造出人早就住进去的错觉来，事情做得越保密，对承欢也就越好。轩辕凛派了安慰回去，秘密给了张晋忠传旨。轩辕镜见他还是沉着脸，神情阴郁，知晓这是碰到了逆鳞，正在努力克制情绪，心里也有些畏惧，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开口，为龙体安危着想，还是早些回凉京的好。轩辕凛沉沉地看着脚下的地面，半晌没吭声。轩辕镜看出来了，这是不死心，总想再找一找，存着万一的念头，说不定就找着了。然而这么久过去，对方若是有神不知鬼不觉将人掳走的本事，那早就该跑远了，他们就是再找下去也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。不若传巡城使领兵来找，咱们只有这几个人，即便人真的还躲在这周围，我们也很难寻到。轩辕凛微微颔首，说得有理。他终于肯抬脚往前走，轩辕镜不由松了口气，正想跟上，一抬头却瞧见他又顿住了脚步。轩辕镜顿觉头疼，皇上？轩辕凛抬了抬手，示意他安静些，安慰本就哑巴似的，他一闭嘴，周遭瞬间安静下来，一道悉悉嗦嗦的声音传过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由远及近。轩辕镜警惕起来，难不成是第二波杀手？他慢慢上前，想将轩辕凛护起来，对方却伸手推开了他，随后迈开长腿，几步就钻进了茂密的丛林里。轩辕镜一急，众人纷纷跟过去，还想护持他，轩辕镜却是越走越快，他们不得不加快脚步才能跟上。等轩辕凛冷不丁停下来的时候，众人险些收不住脚。眼前的草丛不算高，但对方显然身量不足，竟一直被草丛遮掩着，动静也不算大。 不像是杀手，倒像是幼兽。轩辕镜使了个眼色，让小七去拨开草丛看个究竟。轩辕凛却又抬了抬手，示意众人不许动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轩辕镜只觉得自从弟弟做了皇帝之后，心思是越来越难猜了，有时候更是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。就比如眼下，他劝不动轩辕凛，只得示意众人戒备，然后如同轩辕凛一般，眼巴巴地盯着眼前的杂草，脑子里都是乱七八糟的猜测。可等草丛后面的东西终于露出脸来的时候，他懵了。谁能告诉他为什么找了半座山没找着的承欢竟然自己出现了？承欢也吓懵了，他偷偷摸摸跑了这么远，为什么一抬头看见的还是轩辕凛的脸？他为了掩饰身形，本就蹲在地上，此时被轩辕凛黑沉的脸一下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等回过神来想跑的时候，轩辕凛已经弯下了腰，将他从地上拽了起来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承欢听见轩辕凛问他，心里紧张的直跳。他会在这里，当然是自己跑过来的。可这话说出来，轩辕凛就知道他是在装傻。与以往相比，如今的轩辕凛虽然寡言少语，可脾气却好了不少。显见傻了的承欢比正常的承欢更让他待见一些。承欢这么一想，越发不敢说话，木头似的戳着不敢动弹。轩辕镜也十分震惊，抓了人又放了，这实在难以理解。承欢被问得一懵，谁被抓了？他？可他明明是自己跑的，当时周围乱糟糟的，他被放在最后，一抬眼只能看见这兄弟二人的背影。他知道这是个好机会，很适合逃跑。就算他们察觉到了自己的动作，可显然保命更重要，不可能再分出人手来抓他。然而承欢到底不放心，他知道自己若是不能看见轩辕凛平安无事的脱险，那这份惦记早晚能折磨得他自投罗网。短暂的犹豫之后，承欢瞄上了树冠，好在杀手一来，树上藏着的安慰都跳出来护主，否则承欢还不等爬上去就要被人踹下来了。他躲在茂密的树冠里，胆战心惊地看着下面的厮杀，不自觉地折了根树枝，决定要是有人冲破了安慰的保护圈，那他就用这手里的树枝狠狠地戳死他们。好在只是有惊无险，轩辕凛虽只是带了几个人出宫，却个个武功都出类拔萃，并没有人能靠近那兄弟二人分毫。可打斗完了，轩辕凛就发现他不见了，用掘地三尺的架势开始找他。承欢紧张地直吞口水，有点后悔刚才为什么没赶紧跑了。好在一群人很快远去，往别的地方去寻他了，他这才忙不迭地跳了下来。轩辕凛往东去的，承欢不辨方位，只选了个相反的方向撒腿就跑。可走着走着就有些糊涂了，这种地方他没来过，到处都是草和灌木，一眼看过去哪里都一样。于是他走着走着，方向就偏了。偏他为了隐蔽，并不敢抬头仔细去看，于是就越走越偏，直到拨开一片茂密的草地，一眼看见了熟悉的灶穴。轩辕镜松了口气，不管怎么样，人回来了就好。但轩辕凛却不这么想，即便承欢只是一个傻子，可既然人是在自己身边被抓走的，哪里会这么轻易地放回来？除非是确认真的什么都问不出来。用什么确认呢？自然是武力。轩辕凛脸色越发黑沉，他伸手一拉承欢，疾步往前。承欢猝不及防被拉得踉跄了一下，一头撞进了他怀里。轩辕凛脚步一顿，眸色深沉地瞥他一眼，抬手就将他往胳膊底下一夹，风风火火地朝着马车去了。轩辕镜尴尬地停下脚步，挥了挥手，示意安慰各归各位，就算待会儿听见不该听见的也要忍住。小七捡起丢在地上的斗笠，拍了拍土，抬眼看着轩辕镜。轩辕镜戳着他额头，自己带。小七只好把斗笠背到了肩膀上。 心里却想着，待会儿赶路的时候，要是轩辕镜还不肯去车厢里，那这斗笠还是得给他戴着。就算是王爷，就算是主子，也有不懂事儿的时候。小季沉默地看着发呆的轩辕镜，有些愁苦地想，出门在外，贤王府只有他一个暗卫跟着，照顾好主子的重任就只靠他了，一定要更仔细才行。轩辕镜若有所觉，回头看了小七一眼，见对方垂着头很温顺的样子，就又把视线收了回去，将烧饼和清水丢给他，快点吃。小七看了看手里的烧饼，默默地将芝麻多的一半掰下来递了过去。轩辕镜不想吃，便摇了摇头。小七觉得自己懂了，就将烧饼掰成小块递到他嘴边。轩辕镜马车忽然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车外心思各异的主仆二人齐齐看了过来。车里轩辕凛正给陈欢脱衣服，他只想看看这小子有没有受伤。开始倒好，让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很温顺听话的样子，可他的手一伸到裤子上，陈欢就猛地窜起来，双手死死地抓着裤带不松手。轩辕凛不是个有耐心的人，对上陈欢，即便满心担忧怜惜，可还是有些暴躁。他沉着脸瞪了陈欢一眼，有些强硬地去掰他的手。陈欢知道比力气自己绝不是对手，连滚带爬地往外头窜。轩辕凛看他赤着上身就跑，脸色越发阴沉，抓着他的脚将他拽了回来。你想去哪里？陈欢心里叫苦，他刚被带上马车的时候还处于被吓懵的状态，并没有回过神来，直到轩辕凛要来脱他裤子，乔生狰狞的脸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，他才一个机灵彻底清醒了。就算轩辕凛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了，可他现在不想给他看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